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07章，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忽然之间发现，喺机械人嘅三号、四号身后边嘅地面上边，竟然有四条影子。两个人点解会有四个影嘅？我打咗个冷震，成个人即时清醒过嚟。我同哑巴对视咗一下，哑巴嘅目光就冰冷，睇住机械人三号、四号嘅目光透住寒意。呢个时候，两个人已经离嗰个放龙油嘅位置咧就好近啦，再行前几步就可以掂到嗰啲输液管嘅。我盯住佢哋古怪嘅影子，一时之间都出晒冷汗，谂起咗一个民间传说。据说咧，鬼系冇影嘅，但系如果鬼上咗人身，喺阴气重嘅地方就会照出鬼影。咁唔通讲先前吴思东身上嗰啲恶鬼，仲有喺冰俑里面嘅野鬼，而家竟然上咗三号同埋四号嘅身。我而家就明白咗点解哑巴会叫醒我。呢阵时机械人两个已经俾嗰啲唔干净嘅嘢控制咗，如果我哋贸然出击，咁就会起到反效果嘅可能。嗰两个人嚟嘅输液管已经好近，如果一旦刺激到佢哋，佢哋啊难保会唔会发烂噶噃？咁一搞嘅话，输液管嘅平衡遭到咗破坏，就会产生震动，里边嘅龙油就会好似炸药咁一样爆炸，而且系带住有强烈嘅腐蚀性嘅炸药嚟嘅。唔单止我哋会濑嘢，而且龙油冇咗输液管嘅输送，喺石门嗰一边嘅地宫，嗰啲龙油咧仲有噶嘛？咁一爆嘅话，就会将成个地宫都毁坏，唔好讲话咩六合印啦，我哋啊乜嘢都攞唔到。先前我喺嗰个巨大嘅墓门入口嗰度，曾经就睇到过同格格与公主玉牌上边文字好相似嘅符文，可能呢一个地宫里边就隐藏住同鬼蛇之面来历有关嘅线索，我就真系好想去查明嘅。如果就系咁功亏一篑嘅话，真系实在唔抵啊！哑巴显然亦都明白唔能够妄自咁惊动嗰两个人，于是就叫醒咗我，迅速咁就打咗一连串嘅简单手势。我即刻就睇明白咗啦，佢嘅意思系话一左一右迅速偷袭。我岌咗下头，顺手就攞起咗一支活动嘅手柄，两个人一左一右就向住机械人嘅三号、四号行过去。期间亦都唔敢惊动其他瞓觉嘅人，惊住佢哋一醒就会搞出啲声响出嚟，反而就会刺激到呢两个人。呢两个人嘅速度就比较慢，我同哑巴咧就好快咁向前走，一人就对准一个，即刻出手，一嘢就扣住佢哋条颈，就向后扯。咁佢哋两个就俾我哋向后咁拖住，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，我手下边嘅嗰个机械人三号竟然突然间伸出只脚一勾，睇住咧就快要勾到嗰个鬼上边嘅输液管噶啦！我吓到头皮一麻，冇办法阻止，情急之下不由得个反身一扑，就将佢成个揿咗喺地下。呢一下子就变成我而家面对住机械人三号，佢原先咧就系一个严肃寡言嘅大只佬，依家突然间同佢面对面对上咗，霎时之间我有一种好怪异嘅感觉，仍然都系嗰块面，但系嗰啲阴冷嘅表情就好似变成咗另外一个人，好似有啲咩嘢透过机械人三号嘅身体系咁注视住我。我同佢黑捽捽嘅眼珠一对视，即刻就觉得一阵头晕，一阵嘅睡意即刻就攻过嚟。紧接住就见到机械人三号后边出咗好似一条黑烟咁嘅嘢，向住我就捐过嚟。我即刻被一个好强烈嘅睡意同埋晕浪嘅感觉袭击，心里边知道弊啦，嗰样嘢唔通要上我嘅身。我即刻就咬下自己条脷，痛楚嘅感觉等我清醒过嚟。 而在这一边亦都将林教授他们都惊醒了，一班人冲过来七手八脚地将他制服。机械人一号即刻一人刮了一巴，大声地喝：醒啊醒啊！机械人四号被打到醒了过来，眼睛发晒懵，他又说：哎，大佬，你打我做什么？显然这两条友根本上就不知道自己当时差点做了连命都没有的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哑巴警惕地注视着周围说：那两个嘢仲在这里，小心被他们上身。大家围聚在一起，小心翼翼地观察周围。黑蒙蒙的墓室里面回响住在隔离鬼场鬼哭狼嚎的声音。举目四周围望下，昏暗的墓室在十几支头灯下边一览无遗，包括豆腐屙的那堆嘢呢还都可以睇见，但是两只嘢根本上就冇晒影踪。段飞的神色就显到好惊，佢又讲： 人的眼睛是睇唔到鬼的，话唔系佢哋可能就喺我哋嘅旁边啊。 豆腐打咗个冷震讲：喂，阿妹，你咁样真系吓人唔得噶。老陈，你阿爷有冇话过俾你听，遇到咗远中子点办噶？我讲可以点办啫，梗系走为上计啊！我哋系挖蘑菇嘅，又唔系捉鬼嘅道士。一旦遇数得硬中子咧，仲可以斗一下；遇到咗远中子，咁啊唔好提啦。不过行话讲，遇中啊有三宝：糯米、牛角、童子尿。弊在我哋而家一样都冇咧，糯米就用晒啦，童子尿又唔知纯唔纯正，你又屙唔出，牛角讲到呢度嘅时候，我心里边系打咗个突，谂起咗顾文敏曾经讲过喺段飞身上有牛角啊，如果可以攞出嚟试一试就差唔多啦。当初喺格格尔公主墓嘅时候，冯鬼手就系靠吹牛角嚟震慑啲远种子嘅。我哋亦都可以如发炮制，只不过而家点样样可以叫段飞交出嚟呢？我嘅眼光落咗喺段飞嘅腰嗰度，佢啊着住考古队员户外工作服，比较宽松嘅，里边啊好容易藏嘢嘅啫。顾文敏大概都发觉到我嘅目光，佢又若有所思咁盯住段飞，谂嚟佢同我谂嘅系差唔多。见到我头先啲说话讲咗一半，林教授即刻追问讲：诶，你话牛角咁又点啊？我啊谂咗一谂，讲：唉，牛角呢系嗰啲盗墓土夫子嘅避邪宝物，我同豆腐都系新手啊，从来未搞过。或者我将眼光啊睇向哑巴佢哋嗰班人，心谂佢哋啲倒斗手法系传统派嘅，应该亦都有法宝一类咁嘅嘢。至于段飞，如果非必要呢，我暂时就唔想督爆佢。呢条靓妹一路上规规矩矩，亦都冇咩出格嘅举动，或者有啲咩特殊嘅原因呢？当然，如果段飞就系嗰个奸细嘅话，我而家拆穿佢，两波人必定呢就兵戎相见㗎啦。喺呢种情形底下，真系唔适宜再增添啲咩麻烦。有咗呢种諗法，我就将个话锋就引到咗去哑巴呢队人嘅身上。呢、这个时候听到哑巴冷冷咁讲：我冇嗰样嘢。豆腐嘅伤疤就好咗，就忙咗痛㗎啦。佢就讲：哎呀，都系挖蘑菇嘅，你就唔好扮嘢啦。睇你啲动作知道系个惯贼啊，肯定有啲嘢，你就唔好做咗鸡啊扮清白啊，快啲攞出嚟啦。豆腐讲嘢真係口无遮拦，将哑巴呢就激到弹弹下。而家只係见到哑巴啲瞳孔一缩，吐出咗两个字：做鸡。随即就一步一步咁向住豆腐行过去。豆腐呢个时候先发现弊啦，佢係跛住咗啲脚，夹下夹下咁諗住走喇喎。哑巴一下子就滴住佢嘅衫领，然之后隻手就顺住个衫领向下滑落去。我蚀咗声，心諗做乜嘢呢？豆腐都震咗下， 成面都好似食咗臭臭咁样嘅表情，挣扎住咁讲：老陈，我玩完啦，阿爸要飞睇我。哎呀，喺呢个年头真系变态嘅太多啦，我嘅正操可能真系保唔住啊。当然啦，我啊宁死不屈噶吓，我死咗之后，记得咧就将最新嘅 iPhone 烧俾我，我要紫金色噶，跟住记得仲要烧个手机壳啊。系咯，唔好忘记嗰个手机卡，我要。话都未讲完，哑巴咬咗声，睇嚟佢都俾阿豆腐嘈到都唔耐烦啦。佢一夜伸咗豆腐一脚，冷冷咁讲：再出声，我就叫你将呢顶龙油全部都饮咗佢。讲完之后，佢又伸手入阿豆腐嘅衫领入边攞咗一样嘢出嚟，喺佢嘅手里边而家多咗一个嘢。我定眼一睇，不由得我觉得奇怪，我问阿豆腐：诶？你条颈上边咩时候挂咗个咁嘅嘢嘅？只见到哑巴攞出嚟嘅系一个好似啲 B B 手掌咁大、唔规则形状、呈琥珀色嘅嘢，挂咗喺豆腐条颈上。豆腐身上有乜嘢嘢，我系一清二楚嘅。不过咧，我从来都唔见到佢带住个咁嘅嘢噶噃。我问完，豆腐亦都呆咗呆，拗晒头咁讲。我都唔知道几时带咗咁嘅嘢，呢个系咩嘢嚟嘅咧？讲完，佢主动咁将嗰个嘢喺个颈上边啊除咗落嚟，攞喺个手上边啊系咁睇。哑巴喺呢个时候一手啊抢咗过嚟，眼睛直不甩咁盯住嗰样嘢讲：系骨香。段飞啊好好奇咁问： 吓，系咩嘢话？ 哑巴嘅说话，等我即时感觉到好惊讶，因为我都知道骨香呢一样嘢，但系咧就从来未见过。一听到骨香呢两只字，等我就勾起咗一段非常之唔好嘅回忆，面色就不由得嘅沉咗落嚟。喺2006年嘅时候，我咧就仲未做电子生意嘅，而系喺肇庆安岭一带就喺度倒卖山火。有一次，我就同村里边啲老乡就入山，同行嘅仲有四个帮手，两男两女。当日个天呢就落住大雨，我哋一行六个人就匿埋咗喺一个山崖嘅凹陷嘅地方避雨。呢一场雨呢就一直系咁落，系咁落，个个人都感觉到好厌闷啦，因为咁样样就意味住我哋呢一次嘅买卖就系白做噶啦。一旦落雨，好多山货都会烂，一个星期就唔会再生出嚟。喺当时呢，我除咗收集当地老乡嘅山货之外，仲会请一啲老乡入山，收集一啲新鲜嘅山货，处理包装，转手之后呢，价格会好好嘅。而家少咗一批新鲜货，咁真係一大损失。当时带住嗰五个老乡，同我都唔係第一次合作，而且跟住我亦都赚咗唔少钱，大家嘅关系呢都唔错嘅。带队入山嘅老乡系当地嘅一位老猎人，而家喺嗰边已经禁止狩猎㗎喇。不过呢，佢年轻嘅时候打狼系一个好手嚟嘅，亦都养成咗佢勇敢同埋不畏艰辛嘅个性。我哋大家都叫佢胡须佬嘅，因为佢生住一大把好浓密嘅胡须。当时喺个山崖下边避雨，胡须佬呢就俾我仲烦。佢又讲：唉，咁样一落雨，要等到下星期先可以再入山。唉，今次啊真係亏大啊，我嘅孙仲等住交学费啊。相比之下，我冇咁急啊。虽然话呢赚钱就係会少啲。不过我喺其他老乡屋企里面都收咗一啲货，只系赚多赚少嘅事，都唔会话亏嘅。胡须佬讲住，跟住呢佢就盯住对面一个山沟里面出晒神，好似喺度諗緊咩咁。我哋其他人就攞咗啲嘢出嚟食，食到一半，个胡须佬突然间对我讲：嘿，我有个发财嘅主意。陈小哥，你想唔想做呢？